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69集，番外，江南之行。准确地说，是一个老人与一个带着十数人的中年士绅在争执，后者脸上带着不耐。 你答应也好，不答应也罢，这块地本来就是我唐家的，要你签你就得签。 老人气得浑身发抖。 唐少，你欺人太甚。我们家老爷夫妇早几十年就安葬在此处了，那会儿这块地儿还不是你们的，你和我们老爷是同一个爹，你怎能掘唐家人自己的坟墓？ 中年士绅身旁一个年轻人斥道。 谁和你们是一家人啊？你别胡乱攀亲行不行？你家老爷是小妾生的，我们家是正房长孙，这能一样吗？当初我祖父允许你们在此下葬，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。如今我们唐家又把地给收回来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谁能说出个不是来？ 老人上了年纪，口齿又不灵便，完全不知道如何反驳。对方说完那一番话，也没耐心再与他磨蹭下去，挥挥手便要让人上前直接动手起棺。庞奇等人一早便瞧见墓碑上的铭文，就已经知道墓主人的身份，若非唐范迟迟未动，他们早就上前将对方好一顿收拾了。眼见对方准备动手，冷眼旁观的唐范才终于出声。唐伯，方才两帮人吵得热闹，即使注意到旁边有人在看，也只当是过往路人，并未在意。如今听那声唐伯入耳，老人扭过头来看唐范，先是疑惑，而后脸色慢慢变化，最后化作惊喜交加。 你是少爷？ 唐范早年离家周游四方，自考中进士之后就再也未曾回老家，虽然时常来信寄些财物来给唐伯，可毕竟已经十数年过去，当初犹带稚嫩的少年如今已经变成顶天立地的伟岸男子，是以唐伯端详许久才敢出言相认。见唐范笑着点点头，唐伯并作几步上前握住他的手。 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 唐范将唐伯轻轻推开，又后退几步，朝对方一一到底行了个大礼。这些年我不在，多亏你帮忙祭扫先父先母，唐伯高义，请受我一拜。 使不得，使不得。 唐伯连忙上前扶起他。 少爷是要做大事的人，这些年在外面奔波劳累，这些也是我分内事，当不得少爷如此大礼。 是我疏忽了，唐伯年事已高，却还累你年年到这里照顾我爹娘的墓地。除了唐伯之外，唐范在老家再无亲人，当了官之后，未免家乡人以他的名义为非作歹，也很少传消息回去，是以这些年虽然时常书信往来，也对唐伯多有照料，对方却不知他已经当上一国宰府，更成了东宫太子的老师，只当唐范还在当一个不得志的小官，混得平平而已。 却听得旁边一声神笑。 真要做什么大事，也不至于这么多年都没回我家乡吧？这无非是没脸回来吧？可见也没好到哪儿去。 汤范循声望去，除了为首的中年士绅，其他人他一概都不认得。 少爷，说话那人是你伯父的长子唐荣，论理应该是你堂兄，旁边那个是你二堂兄唐硕。 他说的笑声，对方却还是听到了。唐硕吃声： 什么堂兄，我们唐家可没有这样的子孙。唐范，你爹当年离开唐家另立门户，已经不算是唐家的人了，没想到死后居然还厚着脸皮回到唐家安葬。我爷爷心慈，也没与你们计较，如今却没那么便宜了。你回来的正好，要想让你爹爹继续葬在这里，就每年交钱，要么直接收拾棺材滚蛋。 唐范不动声色。交多少钱？ 一年100两。 你怎的不去抢？ 出不起就不要废话，赶紧将你们老爷太太的棺木起出来带走。 先父当年临终前鼠疫要归葬唐家，此事我曾征询过族长，当时对方也同意了，为何时隔多年如今却重提迁葬之事？唐荣道： 好像你知道，老族长年事已高，业已让贤，如今的族长正是我爹。老族长允过的承诺，那是老族长的事儿，我爹是我爹，怎么能混为一谈啊？ 唐少捏着胡须，他说话没有两个儿子那样难听，但意思也是差不多的。庞琦等人虽然不知道来龙去脉，可单从这一对一答，差不多也能听出个头绪。唐范的父亲与唐少本为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唐少是长房嫡长子，唐范父亲却是庶出。唐家家大业大，唐范祖父又生性风流，三妻四妾从未断过。唐范祖母性子老实，在内宅便饱受欺压，以致一语多病。唐范父亲成人之后，在考中功名又小有经营的情况下，向其父提出自立门户，将母亲接出去安置。两者最后协商一致，由唐范父亲捐资唐家族学，以他们那一支长房的名义建一座书院，而唐家则同意唐父将其母带走。如此一来，唐范这一支虽然还属于镇江唐家，实际上却已经自立门户，单独繁衍了。上一代人的恩怨情仇，伴随着长辈们陆续过世，本也该逐渐消弭了。但唐少早年与唐范父亲曾有过局语，后来老族长过世，族中推荐唐少接任族长。唐少见唐范父亲早逝，唐范本人又远走家乡，杳无音讯，心存欺侮之意，便打算将唐范父母的坟茔强行迁走。没想到今年正好唐范归家祭拜，撞上了这一幕。虽然被唐范撞上，但唐少也有恃无恐。一来他现在已经是族长，镇江唐氏一族都以他为首，这片墓地本来也是唐氏的墓园，理应由他说了算。二来他认定唐范那边现在则只剩下唐范一人，势单力薄，根本无力反抗。就算唐范这些年在外头当官，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大官，否则现在衣锦还乡，早该摆起仪仗县官随行了，哪里是这样小猫两三只冷冷清清的样子。强龙难压地头蛇，就算唐范将县令甚至知府请过来，对方也没有权利干涉唐氏内部的族务，否则反倒落人话柄。唐范闻言 不怒反笑。若我不肯签呢？唐少爷料定唐范没那么容易妥协。 你既不肯签，我们只好帮你签了。来啊，动手！ 无需唐范指示，在唐少身后那几个壮汉撸起袖子上前之际，唐七长刀出鞘，几个起落回合，直接将所有人放倒在地，连带他们手上的木锹也都齐齐断成两截。这还是庞奇手下留情了，若真照他对付敌人的手段，这几个人现在就应该是吐血或断骨头，而非只是多那么几道伤痕了。唐荣、唐硕兄弟俩又惊又怒。 你竟敢伤人，我们要去告官。 庞奇跟打发要饭似的挥挥手， 快去快去，若是县令不肯帮你们主持公道，你们再告上知府、巡抚，就说你们想挖人家祖坟，结果被打了，看他们肯不肯为你们出头。 老庞， 这是随州在警告庞奇不要玩太过了。庞奇嘿嘿一笑，闭上嘴巴。唐荣、唐硕还待再说，却被唐少制止了。后者毕竟比他们多吃了几年的饭，阅历也要丰富许多。随州等人虽然低调，但气度一看便非凡人，这令唐少心中惊疑不定，看唐范的眼神也有些不一样了。这些年唐范在朝堂立足，很少说自己的家乡籍贯，即便有人问起，也只说是江苏常州府人士，因为唐家祖上当年是从常州徙至镇江的，这么说也不算错，还能避开有心人的窥探。所以就算唐家也有人在当官，知道如今的四府叫唐范，也不会想到对方就是当年那个父母早亡早早离家的少年。唐少虽然暗自揣测唐范的身份，也万万不会将他和内阁次府联系在一起，只会以为是同名同姓的巧合罢了。正因为他一开始就看低了唐范，才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觉。不管唐范到底有没有来头都好，眼下唐少明显是奈何不了他的，家丁不堪一击，难道要让他们父子三人亲自上吗？ 唐范，你这次来仅仅是为了祭拜父母吗？ 他缓下脸色，好似真是一位关怀备至的长辈。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你父亲虽然早逝，但你还是我的亲侄儿，既然回来了，就顺道上门吃个便饭吧。 唐范却丝毫不给面子。唐老爷，你的脸色比女人的心思还要难揣测呀，方才还要掘我祖坟，现在就邀我上门做客，这似乎不太合常理吧。唐少有些尴尬的恼怒，觉得唐范给脸不要脸。 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算了，有本事你就在此地住下别走，否则将来有事儿，别怪我不念亲戚情分，没有及早提醒你。 这是撂下威胁了。那我等着唐老爷的手段。唐范嘴角微抿，笑容却越发深了。随州知道这是他动了真火的表现，但唐少不知道，冲着随州等人，他没敢再动手，只能在嘴上占占便宜，然后带着儿子和仆从拂袖而去。唐伯有些担心， 少爷，您毕竟常年不在，若等你一走，他们就动手。 不必担心，他们一定会在我仍在镇江逗留的时候动手的。 哦， 我爹早年与他有些恩怨，照理说人死如灯灭，都该随风而去了，他却念念不忘，当上族长便以权谋私来对付自己已故的兄弟，可见心胸狭隘。 这番受挫他一定很不甘心，想让我也当面受辱一回，所以必然会去找官府出面让我屈服的。唐伯一听就更担心了。 那可怎生是好？ 不必担心，来，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。这是随州随广川，我的至交好友。这是庞其眼里，你喊他们老庞老严便好了。这一路上我也多亏了他们护送。唐伯方才见识过庞琦的身手，心有戚戚然，又听得他们护送唐范来此，连忙郑重拜谢。 多谢三位公子护得我家少爷周全。 随州阻止他行礼，温言道， 我与润卿相交莫逆，老人家不必道谢。 以他多年为唐家守墓的行为，足可见其忠义。唐范也是敬重有加，又听得唐伯说自己老伴多年前去世之后再未婚娶，膝下无儿无女，如今孤身一人，不由心头恻然。唐伯，待拜祭完我爹娘，你就与我一并回去吧。唐伯连连摇头， 老爷太太还需要我呢，再说唐家人定不会罢休的，我怕您一走他们私下就过来掘墓了。 这次我会一并解决，以绝后患的。 少爷，强龙毕竟难压地头蛇。 连蛇都压不了，那只能说明龙不够强大。见唐范如此胸有成竹，唐伯只好咽下满腹担心。原先唐范就来信告诉他，说自己清明时会过来祭扫，唐伯便提前准备了香烛纸钱。此时赶走唐少等人，唐范先在父母坟前磕头告罪，又与唐伯一道烧了些纸钱聊表哀思。唐范父亲生前便是位不拘一格的名士，虽然考中功名，但后来在仕途上走得并不远，反倒又是经商又是撰文，称得上奇人。可惜英年早逝，方才显得唐范这一支人丁单薄，但真名士自风流，胸襟眼界非同凡人，即便九泉之下也不会计较唐范因公废私。祭扫完毕，一行人收拾好东西，走出唐家的墓地，沿着石阶下山。极致快到山脚时，却又被前方一群人挡住去路。对方倒不是故意冲着他们来的，唐范等人粗略一瞧，人群之后还放着一口棺材，似乎是因为什么起了争议。其中更有一名身穿七品县令官袍的人，带着数名官差衙役，想来也是刚刚上山，正喘着气，一边听对峙的两方人马诉说因由。因为山路狭窄，被这些人堵住之后，其他人也就没法再通过了，只能跟着站在旁边看热闹。场面吵吵嚷嚷，但各中内情并不复杂，唐范他们听了一会儿便已经听出个大概。事情的起因是本县陈冯两家，这两家素有怨隙。七日前陈林于家中暴病而亡，陈家人悲痛万分，可也没有办法，只能为他收敛尸体，准备停放七天之后抬上山安葬。但因为下过雨之后山陡路滑，棺材又是薄木棺材不结实，抬棺的人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当即将尸体给摔了出来。这一摔不要紧，陈家人竟然无意中发现陈林脑后有一道创伤，深可见骨。先前因为头发遮掩，陈家人又匆匆下葬，也没来得及留意，如今发现自然大吃一惊。若陈林并非暴病，而是被人打伤头部致死，那可就是杀人案了。陈家人仔细回想，这才想起 陈琳暴毙的当天下午曾经外出，回来时还说自己与冯家三甲碰上，并发生了争执。所以陈家人认定陈琳是被冯三甲殴打致死。正好冯家墓地就在附近，而今日恰逢清明，冯家人也一定会过来祭扫先祖，便抬着棺材跑到冯家墓地处，将冯家人拦下，又遣人去报官。于是便有了唐范他们看到的这一幕。按照一般流程，县太爷听到有命案，那肯定是派人过来把双方都带到衙门里去，然后再验尸断案。但现在丹徒县令却亲自过来，为的就是不破坏现场，免得尸体被人搬动之后丧失更多证据。旁的不说，这份亲力亲为的举动还是很值得称许的。唐范也不急着要走了，索性就待在旁边看任县令如何断案。随州庞奇等人自然更不会提出异议。与他们一样被堵在半路上的人不在少数，唐范一行夹杂在人群之中倒不显得过分惹眼。